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随分边陲，囚车千里开来，曾经的日军将领陡然变为了阶下之囚。 安给阿路，我们不是战犯，不是，你们这样羞辱我们是大大的失礼，失礼。 友邦来宾满载诚意而来，只愿看到中日两国重建友好的交往。 日本曾对中国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这一点是我们应该反思过的。 捍卫正义的审判，发人深省的回眸。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张金创作的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 他们把我驱到侵略中国的战场，我却认为这是优等民族指导劣等民族的正义之举，甚至把杀人放火当做了忠君爱国的英雄行为。我也这样去教育士兵，只有多杀中国人才是忠义，才能保证战争胜利。为了锻炼日本和尚兵的杀人胆量，宫崎红不再看稿子，全身摆着刺杀的姿势。我拿被俘人员会以密探嫌犯为名抓捕和平居民，把他们当作刺杀枪靶亲手示范，在命令新兵照样刺死了数十名中国爱国者。为了试验战刀，我还亲手大批活人，又把活人送给军医做开膛手术练习，葬送了好几十名中国人的生命。在这次示范大会之前，几乎没有人知道宫崎红的名字，但是认识他的人却相当多。在苏联伯利收容所负责收发劳动工具的时候，大家看到他总是面带微笑，给人以谦虚和蔼的印象。今天不同了，他挺直腰身，目光严炯，面色由红变白又变青，交流着泪水和汗水。1943年底，我由山东大队长山中孝夫命令士兵袭击湖北省当阳县的白杨四村，使全村化为火海，成百上千人被杀绝。就连逃到村子东头的四五名鞋婴的老人和怀孕的妇女也遭到了我的枪杀刀砍。我叫他们脱光衣服面对大家，边向他们刺杀，边同部下一起狂笑，看着他们痛苦悲愤取乐。我在老杨村时还从对岸的甘溪厂街抓来农民审讯，以柔道的手段反复摔击。这位农民说不出当八路密探的事，我怕他活着出去对我们名声不利，硬是把他活活掐死了。一次在江南作战，抓了一名少年，他把手掌上的几粒炒豆让我吃，向我求饶。我把他打倒在地，用军刀砍死了他。顿时会场上充满了血腥的味道，仿佛回荡着白杨寺村民的惨叫声，让一些甘拜下风的战犯在会场里扩散着恐怖般的沉默。我是披着人皮的鬼，是双手沾满着鲜血的杀人恶魔，我从心底里真诚地向中国人民认罪，我应当受到枪毙。他说，把我推向罪恶之路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和天皇制度，我是为了揭露这个制度并消灭它，才坦白自己的罪行，因而死而无悔。宫崎红此举太大胆了，比杀人作恶时还要胆大。他站在中国被害者立场上悔罪的那番话，犹如把自己的两只凶手捆交给充满仇恨的被害者手里，在那融化着岩石般的愤怒火焰中展现出自己的狰狞面目。 下决心拿生命做赌注，吓坏了在场旁听的其他人们。杀了这么多人，还能活下去吗？战犯们面面相觑，揣度他冒死站出来自我暴露，也许当场会被戴上手铐关进死牢，从今日起真的向世界告别了。够了，别说了。宫崎红不能分辨会场上发出的这种声音是呻吟还是呐喊，是满足还是质疑，只不知一些人心里想着，把一切真情实话都谈出来，叫其他人该怎么办？你拿自己的生命赎罪，叫大家怎样赶上你的水平？难道让大家都跟着你去死吗？究竟应当怎样说下去为好？宫崎红也许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他有生以来从未经历过的场面，但他知道自己今天的所作所为是向着新世界的一次跳跃，灵魂也随之升华。他顿时觉得自己的身心快速复苏，像甩掉千斤包袱一样轻松，像刚洗完澡一般清爽，第一次享受这样一种不能言状的人生快乐。他定睛断然，继续悲愤填膺地谴责自己，也像似在怒吼着声讨上官同类。现在我仅想一想这种可怕的过去，就觉得浑身战栗，把一个活人当作一把草去处理，这样残酷的记录是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吗？没有，只有军国主义才这样做。我那以卖鱼为生的父亲，当过纺织工人的母亲，希望我犯下这样的罪恶吗？不，不仅是我的父母，全日本的父母，全世界的父母都不希望这样做。那么是谁把我变成了可憎的杀人恶魔呢？是罪恶的日本军国主义，是我的上官。我要控诉，我要揭露。他捶胸顿足地呼唤，我要号召我们这群人要继续清算打击自己和现在还不肯认罪的将官左官们，不要屈从上官们采用虚伪怀柔和威吓胁迫方法向我们的进攻。我希望大家冲破过去的一切旧关系，放弃一切旧道德和旧感情，为了真理而崛起斗争。宫崎红立了一个新的标杆，标示了一个方向，肺腑之言回荡会场内外，呼唤之声震动监舍四壁。台上宫崎红声泪俱下，一气讲了四个小时，台下同犯们也流着眼泪，举起右臂一片，不时地喊着，讲得对呀，多岗多岗。他超越别人，同时超越自己，完成了一次学习跃进，欣然地走下了讲坛。几经喜怒哀乐，他的心像闭合了的贝壳，紧紧地锁住了内心的欢畅。金元实力点拨，再次表明政策立场。我多次讲过，中国政府从不把民族报复作为目的，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反对军国主义，反对侵略战争。今天的大会再次表明，在日本那种坏社会制度下，好人可能变成坏人，以致犯下很大的罪行。只要认真认清自己的罪行，就有可能再次成为好人。我对宫崎红诚实的坦白感到高兴，因为他的坦白罪行是他认识错误而走向新路迈出的第一步。所长孙明斋站了起来，我觉得宫崎红今天的坦白是比较好的，大家回去后要很好的学习讨论今天的认罪报告。东方伦理思维是建立在人之初性本善这个基础上的，这次榜样教育零距离的感染力引发了强烈的心灵震撼。 当战犯们被拉回到人的身份的前沿之时，平时榜样教育潜移默化的积累就成了他们向善向上的一份可以掏出来的精神准备。与伯利收容所不同，这里的学习讨论不是一门批判对方，站在好人一边举目观望，而是对照反省自我。谁敢说自己没有污点，是个清白的人？这次强烈的冲击波究竟是什么？他突然进入同以往不同立场的世界，我怎么办？过去写的检讨认罪书不需要改吗？犯了这样吓人罪行的人都不怕，还要向他学习，还有什么怕说的呢？学习讨论持续了一周时间，许多人向宫崎宏靠拢了，隐隐哀泣里犹如教堂里阿们阿们的忏悔祈祷，声声在说识迷途其未远，觉今世而昨非。校级战犯开始否定自己，交代罪行，同时写检举材料4000多件，揭发上司和他人罪行14000多条。藤田茂的部下，日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的战犯集体反水了。战犯学习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坦白大会，检察员、管教员旁听他们的相继交代。在1942年5月到1944年10月期间，在山东省莱芜县一带扫荡时，杀害和平居民85人，抢光粮食饿死60人，强奸妇女52人，奸死妇女8人，劫走牲畜3390多头，烧房4400多间。1945年1月到3月，他们又在东阿县马家海子村拿活人当枪靶子刺杀了7名中国被俘人员。藤田茂的黑干将，当年任少将旅团长的长岛琴听了竟表示愕然，说什么：诸位都知道我一贯廉洁奉公，从来没有做过坏事，也是对公务忠诚的大公无私的人，常常告诉诸位不准伤害无辜平民，不准掠夺财产，所以我从来相信我的部下不会做出那样非人道的事，但是我想错了。你是在坦白还是在训话？部下发出了斥责声。我们不要训话，要坦白罪行。长岛琴1938年开始任苏州地区特工头子，功勋卓著。1942年晋升旅团长后，指挥山东扫荡，疯狂杀人烧房，制造无人区。1942年农历8月初2，他下令一把火把莱芜县刘白杨村化为灰烬，用刺刀刺死躲在山上的农民32人，还活活挑开了农民刘奎利的肚肠，挖掉了他的2只眼球。1945年1月，扫荡东阿县马家海村，把抗日联军被俘战士捆绑在一起，交给部下当作新兵试胆训练的活人靶子。真的发生过那么残忍的事了吗？长岛琴一时不知所措，佯装糊涂与自信。我无法相信我的部下不可能干出那么恶毒的事。他学起古代的天野屋立兵卫的样子来，像江户时代中期的大阪侠商替，为主报仇的赤穗武士筹措武器败露后坚持不承认那样，左一个不知道，右一个不记得。别狡辩了，快快坦白罪状，部下敦促着。为什么我的大队长当年没有向我报告呢？长岛琴故作姿态。都是按照你的命令干的，还报告什么？部下怒斥。你们真是一群流氓，长岛琴反唇回击。当时我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太相信部下了，没发现你们偷偷干下了这些恶劣的行为，没给你们处分。今天 你们把自己荒唐无耻的罪行推到我身上，真是岂有此理，太不像话了。刹那间，他的旧部下不禁哑然了，大家开始意识到罗列他这些罪行未免过于机械了，主要的还是因为强奸罪，又不是第三人称来说，而似乎是说我强奸是因为你是我的上官，这样没有逻辑性，给对方留下了可笑的推卸责任的空间。上官将校随声趋同，公开唱对台戏，胡说什么杀人放火是士兵们干的，杀害中国人的是处在第一线的人们，他们才是战犯，气得部下怒斥，这是新帝国主义论，他的定义是帝国主义者是我们士兵，而不是他们将校上官们，所以现在是我们士兵悔罪，他们将校们休息。大家想一想，管教员破例插话解围，你们是受了谁的命令侵略了中国，而同样是在谁的命令下在中国土地上犯了罪，不是应当这样查究犯罪源头吗？对呀，可也是啊，不是说日本军队是举世无双所向披靡吗？反过来看他的真面目，不就是野蛮成性残无人道吗？这种残忍本性是谁灌输的？难道只是几次军训就能形成吗？谁说杀人放火是第一线士兵干的，与上官无关？从表面上看，上官的双手可能没有直接沾上被害者的鲜血，可哪个被害者不是毙命在上官命令部下挥动的屠刀之下呢？即使强奸罪也是如此，并不是说这种恶行的本人没有责任，而是说如果他在日本国内任何一个地方，而不是在军国铁蹄蹂躏下的中国土地上，若不是面对着日军可以任意宰割的中国人，他也是不会那样随便抓来妇女施暴的。况且下级官兵实施种种恶行的时候，他们的上官逍遥在后方稳坐指挥营，发送无线电命令监控着部下的行动，并且握有军事审判的权利，他们不仅默许纵容部下恶行，甚至身先士卒，这样士兵与上官之间，认罪与推罪之间，争夺战的形势开始发生变化了。一部反映日军非人性虐待士兵内部的电影《真空地带》，助燃着日军小反上的自卫反击怒火，长岛琴的部下气得咬牙切齿，口诛笔伐，长期憋在胸中的对上官欺瞒统治的怨恨情绪像洪水似的冲破了闸门。你才是个无赖流氓，真正的恶棍，他们一个接一个的怒斥，你不下命令，我们会自己到山东来吴杀人吗？就在你的旅团部驻地，中国妇女52人被强奸，8人致死，你下令禁止过这些行为吗？放火烧房4400多间，冒着烈焰，抢来3390多匹牲畜跟着队伍走，你都没看见吗？在表彰战功时，你把别人的功绩窃为己有，通通揽到自己的功劳簿上，靠着战争长肥了自己。今天你又把罪责转嫁给部下，十足地暴露你军国主义分子的丑恶本质。你不是战争魔王是什么？你这个罪魁，把射杀掠夺的罪行说成是部下的事，难道军国主义分子不是你们，而是我们部下吗？局座讨伐光是我们部下的罪，而不是你们将官左官的罪吗？撤退时候蒸发人力物力光是我们的罪，而不是你们上官的罪吗？不是，不是。位极战犯的手高举一片，要求把顽固分子拉到台前说理。在一片怒吼声中，脸色苍白的长岛琴哑口了。2个小时的大会结束了，旁听生藤田茂坐卧不宁，汗流浃背，低着头浑身颤抖，原来的格局打破了，现出了陌生的画面，还将引发着更多的变故，更多的跌落，更多的背叛，也会有更多的畏惧，更多的烦恼，更多的心酸。对面是何人？ 周遭何冷然，心慌慌意灰灰，留恋从前，幻想从前，只是日历不能倒反，四面楚歌，众叛亲离，从未有过的小反上的局面是如兵临城下，杀声四起，穿透会场内外，如同排炮压顶，硝烟弥漫，眼看着部下反叛，伪满洲国务厅次长古海忠之改弦易张了。这个古海忠之是代表日本国操纵满洲国实权的第二号太上皇，头号太上皇五部六藏因为瘫痪卧床不能露面，故而武看藤田文看六部自然改为武看藤田文看古海了。他知晓遵循波茨坦公告之规定，同盟国授权驻日盟军最高统帅，为实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于1946年1月19日颁布特别通告说，本法庭丝毫无损为审判战争罪犯，而在日本或某一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的联合国国家内任何地区所建立或必须建立的任何其他国际法庭、国内法庭、占领区法庭、委员会或别的法庭之管辖权。世人知道除纽伦堡审判、远东审判外，从1946年12月至1949年3月，美国曾组成过12个法庭，审判了158名德国战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华民国政府及其行员，也曾在北京、上海、重庆、沈阳等地组成10大军事法庭，审判了300余名日本战犯，他们之中多为军曹一级，只是济南惨案的主凶。又于1937至1945年。在中国推行三光政策的日军第11军、华北方面军、第6方面军司令官和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却于1949年1月被南京法庭宣判无罪而释放回国，由古海忠之唱主角，作为又一次现身示范。挂着大字横额的坦白检举大会在管理所运动场上举行，以溥仪为头的伪满洲国战犯旁听大会，他们与日本战犯的历史比重是一个半斤一个八两，他们坑械一气亦步亦趋，但是改造进程却比日本战犯慢了一步。大会场由上千名战犯的黑色服装覆盖着，看上去好像一片黑色的海。主持人台席上面并排坐着管理所长及其以下军官管教员，还有参与侦讯的检察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主任李辅山针对将校级战犯发表讲话后宣布大会开始，首先由古海忠之示范认罪，大家要认真听，向他学习。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光头在中前搭，个个。